如果现在生命真的有裂缝，那真的是阳光可以照进的地方。虽然坐在这里的我40岁，也许说这个话你会觉得，也许你都经历了，不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。其实痛苦和痛苦的时间发生的不一样，但是我想程度和内心的承受感大概是差不多的。但我希望我的听友们都会更坚强更好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，如果还没有抚慰到你的内心的话，幸好还有2个小时男左女右，我会继续在北京乐广播，一会儿见吧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，新老会员在3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店订购所有商品，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、 有品质的生活品、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现在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了，换季的时候吃什么是比较重要的，很多人呢会选择比较清爽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夏老师聊一聊吃木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哎，没错，说到木耳呢，其实很多家庭主妇是比较喜欢的，因为呢不单单是营养丰富，而且呢做起来做法比较多，做一些日常的荤菜素菜都是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平时在这个市场上买到的木耳总是不能够称心如意，就是会经常买到一些过期的，或者是大坨的大朵的那种的，买回家之后不断的清洗，然后把根儿去掉，把节儿去掉，真正能用的可能还不到一半， 哎， 很多钱白花了。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真正到东北吃过木耳的话，你会发现东北的木耳是肉质比较厚实的，它的朵形虽然比较小，朵形小的话是单个的朵形，因为你想古人把这个东西起名叫木耳，它一定是像耳朵，然后呢在泡发之后的话是像小碗一样的，但是你在市场上看到都是皮比较薄，然后大坨大朵的，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在市场买到比较便宜的是春耳，或者是在夏天这样的暖季生产出来的，而且是全国大江南北哪儿都有的。这个东北的秋木耳一年只长一季，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是正宗的东北秋木耳，而且还是有机食品。 嗯，说到这个木耳，其实有些会买木耳的主妇她可能会知道，好像木耳的产地东北少的一个， 对， 真的是这样。 一般要是有机会到东北的话，都会托人找关系买点山货啊，这个蘑菇啊、木耳啊带回家去。 但是东北的这个木耳的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。 那倒是，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的木耳它是比较靠谱的呢？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叫做韵福，这个是咱们在黑龙江省非常有名的一款产品，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产地不仅仅符合咱们刚刚所说的东北秋耳，而且一年只产一季，20天左右的采摘期，而且还是有机食品，更主要是它的产地是在中俄边境自然状况非常好的大森林，每天呢薄雾散去，露水未干的时候，人工上山从断木上为你采摘一朵一朵，造型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秋耳，人工晾晒，人工拣选，而且经过这个有机认证，那么把这样的干制品，放到我们的包装当中，那么你回家之后，经过冷水的泡发，泡发的倍数不是你在市面上买的，泡个5-6倍就可以了，我们的泡发倍数是在18倍左右，所以说很多主妇在吃过一次咱们家的这样一个秋耳之后吧，他再也不会到原来的这样一个渠道去购买了。 但夏老师，您说咱这个地理位置又好，然后这个木耳的形状又好， 对， 又是有机的， 哎， 这从市场上买的话，是不是还挺贵的呀？ 不便宜，我们的这一袋的话，应该是在60-70块钱。 哇， 60-70块钱一袋，一袋才100克。 那对于吃木耳家庭而言的话，我可能选择的其他相对便宜的种类会比较多一些。 明白，明白您的意思，就是市场上其实60-70块钱一袋的干制的这个东北秋木耳，我们行内人觉得不贵，但是行外人会，他会比起些春耳啊，比起那些东西，他还感觉贵。 是的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吧，算是给自己的产品打个广告。那么可以价格上去优惠一些。你看，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样哈，我是这样设计的，100克2两装的这样的一个干制的秋木耳，有机的，韵福品牌，来自东北，一共是7包，7大袋儿， 然后再加上一大袋的榛蘑，一大袋的原蘑，这都是咱们的山珍类的非常好的产品。一共九件产品，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尝试，市面上价格大概在500块钱左右， 挺多的。 我们今天做个199， 199， 对， 500多到199， 199， 那等于相当于三折、两折这样的一个情况。 对，今天反正不挣钱，就是我们就大胆尝试一下，让大家花便宜的价钱感受一下好东西什么样。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，199块钱可以带走七袋的孕妇的秋木耳，还有一袋榛蘑和一袋原蘑。 对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家里老人啊，或者是这个主妇们，原先吃过好的东北秋木耳，一听咱们节目，一听孕妇，一听是有机东北秋木耳，马上就知道是好东西。你这个一个组合满足不了，我们肯定多买，多买能不能便宜？好，今天我还满足这部分人的一个需求，又做了一个组合。这个组合您听好了，是刚刚同品质的12大袋这样的一个东北有机秋木耳，再加上2袋的榛蘑，2袋的原蘑，整整的16袋的单品。市面价格的话，那就是1000多块钱了。 是的， 今天咱们也做一个更大胆的尝试，做个299组合。 299块钱， 对，我给您算了一下这个账哈。如果说你买第一个组合199的话，平均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。如果你买第二个组合299，16袋的话，一袋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左右。 太划算了， 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划算。 是， 但是这个价格是经过我们一个战略协议签署之后才会有，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限时限量。 动心的各位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优质的商品推荐，正确的消费观念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尽在北广生活时间。别犹豫，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等你哦。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来自于东北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品牌孕妇哈，他自己出的有机秋木耳这样的一个组合套餐。但说到这个有机，可能有些人懂的话，他说吃有机对身体好。有些人可能还是在怀疑说为什么要选择有机的。 好，那我简单说一下哈，大家现在在市面上看到很多是无公害，还有绿色食品，还有这个有机食品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呢，国家的标准是限制使用这个化肥啊，有一定定残留的一些物质的，就是你只要不超过国家的严格标准的话，你是可以用的。但是只有有机食品是不允许有任何残留，就连种植这片作物的土地都是要经过严格的2到3年的这样一个沉淀期才可以使用。而咱们这个就更不用说了，为什么咱们这个木耳肯定符合标准呢？因为咱们的采摘是怎么样，我刚刚说了，中俄边境的大森林里从断木上为你新鲜采摘，它就没有这些残留啊这些东西，所以它一定是有机的这样一个标准。所以说另外您在家里平时吃的时候，家里肯定有抽烟的人，还有这个长期在户外的工作的人，他都会呼吸道会有一些问题， 是 会受一些影响，常吃木耳好。还有木耳的这个铁质、锌质和钙质这几个指标就比较高，我觉得对于人体，不管是老人呢、小孩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女性啊，都是非常好的。 是，如果您从市场上去购买木耳的话，你会发现市场上经常能见到的是那种比较大颗的、 大坨的。 回家自己再收拾完以后，然后你再做出来，发现哎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木耳， 对，而且口感非常的柴，它因为它的皮质比较薄。你看咱们家这个木耳泡发之后，如果你好事的话，各位哈、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实验，你用手去撕这个朵儿，撕这个木耳的朵儿，你会发现它能撕出多层。每层之间的这样一个胶质粘连非常明显。你在市场其他渠道买到的非东北的木耳你就撕吧，所以你没吃过的话，你以为木耳就那样，你真正吃过咱们家的这种有机的东北秋木耳，你就不会再吃那种了。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备货量下降有点太快了，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。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今天是单包的价格是在市场上60多块钱， 是 你可以在商超买到。今天